是与军队的整体战斗力成比例的。而对于李景龙这样的军事愚才而言，士兵的素质往往只与他本人的逃跑成功率有关。虽然朱棣的兵力数量远远不如李景龙，但他明白所谓50万军队的统帅李景龙不过是一只外硬内软的鸡蛋，现在他就要把李景龙这只鸡蛋彻底碾碎。李景龙的指挥部设在郑村坝，离这个北京呢20多公里。他虽然反应迟钝，却也知道朱棣离开北平必有返回这一天。那么在得知朱棣班师的消息后，他派部将陈辉率10000骑兵前去阻击啊。但是令陈辉哭笑不得的是啊，他并没有攻击的具体地点和目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派他出去的李景龙啊也不知道这朱棣在哪里，但这命令还要执行的。于是呢，这陈辉就带着自己的10000部下踏上了漫长的寻人之旅。可是这天寒地冻的时候，能见度又低，去哪里找人呢？陈辉啊只好带着自己的部队是到处乱转。但陈辉不知道的是，这朱棣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向着北平挺进。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不幸，陈辉与朱棣的军队竟然擦肩而过，未曾相遇。但当陈辉经过朱棣曾经的行军路线时啊，发现了大量的马蹄儿和行军痕迹，终于找到敌人了。陈辉呀、异常兴奋，沿着痕迹一路跟随朱棣的军队。他没有马上动手，而是准备靠近本军大营后来一个前后夹击。应该说呢，这个计划本来是不错的，但可惜陈辉不是蓝玉，而朱棣更不是普约海边的美元皇帝。就在陈辉发现朱棣后不久，这个朱棣就察觉到自己被跟上。他也没有和这个陈辉废话，派遣新进的朵焰骑兵去攻击陈辉。这些蒙古人刚收了朱棣的好处，正想找个机会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他们是三下五除二把陈辉10000士兵是全部打垮。这个陈辉本人的运气还真不错，逃了回去。这一战大大增加了北军的士气，很快北军就到达了李景龙的大本营。已经得到消息的李景龙已经准备好了军队，准备迎战他的这位儿时伙伴，而朱棣也将在这里给他这位纸上谈兵的表侄上一堂真正的军事理论课。郑村坝之战就此开始。朱棣派出最强的朵焰三卫，以中央突击战术直冲南军大营。这些蒙古骑兵果然名不虚传呢，以万军不挡之势连续攻破南军七营，打得南军四散奔逃。这也深刻地说明，只要给得起价钱，就能够请来好外援。南军虽然惨败，但毕竟实力尚存。那么在经过一番整顿后呢，逐渐稳住了阵脚，开始与北军作战。几十万人奋死拼命厮杀，打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这个战局陷入僵持状态，对朱棣是不利的，因为他并不适合打这消耗战。为了能够尽快解决战斗，他向身边的人征求战斗意见。此时有个叫马三宝的人明确指出，南军的要害就在于李景龙的中军，只要李景龙移动位置，便可趁其立足未稳之机，以骑兵左右夹击，定可获胜。朱棣经过思考，采纳了马三宝的意见，并任命马三宝为部将，一同参加战斗。此时已经天黑了， 景龙果然是按耐不住，亲自带领中军前来作战。朱棣立刻派出骑兵从两翼发动猛烈攻击，李景龙果然抵挡不住，是败下阵来。由于这个双方啊都损失太大，不久之后达成默契，各自收兵。朱棣借着这个机会安顿好士兵，准备明天的大战。然而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李景龙远比他想的还要无能。他不但没有军事才能，还胆小如鼠。以往从父亲口中啊听来的战争惨况，他一直都不在意，但等他自己呀、亲自见到残酷屠杀的场面，他才真的被震住。这可不是玩笑，也不是轻谈呐、这是几十万人在厮杀呀，是无数生命的毁灭呀。战争不应该是这样，它应该如兵书上所说的运筹帷幄呀，决胜千里呀，那是何等的神奇活现呢。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是不会获胜的，这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吧。李景龙打定主意连夜南逃。逃了，按说呀这也算是一种保存主力的一种方式，因为估计他确实打不过朱棣。但此人可恨之处在于，他只顾自己逃跑，却忘记通知还在围攻北平的士兵。那些攻打北平的仁兄也真是可怜，遇到了这个破天气，又摊上了这么一个破主帅，岂有不败之力。在城内城外的围攻下，攻城部队是全线崩溃。至此啊，郑村坝战役以李景龙的彻底失败、朱棣的彻底胜利而告终。此战对很多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场战役中，李景龙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他的无能名声并非虚传，也算是证明了自己。而朱棣获得了大量生力军，并初步确立了战场的主动权。朱棣的长子朱高炽借助北平防御战的胜利，获得了父亲的重视和喜爱，累积了政治资本。而那位叫马三宝的人也因为在此战中的优秀表现为朱棣所重用，并呢引为心腹。此人出生时啊，父母为世道平和、平安成长之意，曾给他呢取名为和。又因为他在郑村坝立了大功，被朱棣赐姓郑，此后他便改名为郑和。战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黄子成的耳中，他十分惊慌，因为李景龙是自己推荐的，如果李景龙倒霉，自己也会被拖下水。他经过仔细思考，下定决心隐瞒事实情况，保住李景龙的指挥位置。既然已经把宝压在李景龙的身上，就只能和他一起走到黑了。李景龙，我再信任你一次。惨败后的李景龙终于有点清醒了，他算是明白了打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是风花雪月，不是夜卧谈兵，而是刀剑刺入身体时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是四处喷溅的鲜红血，是垂死士兵声嘶力竭的惨叫声。李景龙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我真的能够战胜朱棣吗？但是无论他怎么想，只要朝廷没有命令撤换指挥官，他还是几十万人的统帅。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没有其他办法，且把死马当活马一把。战败之后，李景龙退到德州，整顿自己的队伍，并在这里准备下一次决战。他很清楚， 虽然他可以以胜败乃兵家常事来开拓自己，但如果他再次失败，那可就不是常事了。手握几十万重兵却不断输给人数少于自己的北军，别说回到北京无法交代，就连部下的脸色也是不好看的。他毕竟是名将李文忠的儿子，他还是要面子的，如果击败朱棣就一定能挽回自己的声誉。可是击败朱棣又谈何容易？很明显，这位儿时的伙伴的军事能力远远强于自己，手下的士兵虽然不如自己多，质量却比自己高，还有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蒙古骑兵，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对手。要想击败他，必须寻求帮助。找谁来帮助自己呢？这个世上有人可以与朱棣匹敌吗？答案是肯定的，李景荣找到了可以为他打败朱棣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确实找对的人。李景荣的心里总算是有了底，他开始认真谋划进攻的准备。其实在李景荣看来，自己打不过朱棣的主要原因在于自己能力不如朱棣，而南军的实力比不上北军。不可否认，这些都是原因之一，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他和朱棣之间的根本差距在于决心。此时胜利的朱棣正面带着微笑庆祝自己的胜利，在他的内心依然是不安的。他很明白，对他而言，每一次战斗都是决战。从他起兵那一刻起，自己就已经背上了反贼的罪名，除了那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心腹外，天下是没有几个人支持他的。面前这些兴高采烈的部下真的信得过吗？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某一个夜晚拿自己的脑袋去求一个官位？我有着过人的军事天赋，我的铁蹄曾踏遍蒙古，纵横千里，但是我并不是皇帝，我可以击败朱允文十次，他依然是皇帝，但朱允文只要击败我一次，我就永远翻不了身，沦为死囚。这实在是一笔风险极大的生意，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每一战都可能是最后一战。日复一日的精神压力和折磨使得我必须不断地与性命相搏，而这绝不是李景荣所能懂得的。李景荣输掉战争还可以回家，实在有心就投降，而我朱棣失败了，等待着只是死亡和屈辱。人生最痛苦的事儿啊，莫过于不得不玩一场绝对不能输的游戏。在这个死神笼罩下的朱棣必须面对新的挑战。德州的李景龙已经发出了进攻信号，而他一定要去应战并击败他。对朱棣而言，获得胜利已不是为了夺取皇位，而是为了活下去。在建文二年，也就是公元1340年，李景龙呢在做好准备后带领着他的大军出发了。他的目标是白沟河，他将在那里和自己的帮手会合。他的帮手有两个人，一个是武定侯郭英，另一个是安陆侯吴杰。那么这两个人呢也算是前朝老臣了，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在即将开始这场战役中，他们将发挥极大的作用。郭英和吴杰固然是不错的，但李景龙找到的最得力的帮手并不是他们，而是另有其人。 就在李景龙准备从德州发动进攻时，朱棣也通过他的情报网络得知了一个消息。对于李景龙这样对手，他并不担心，在他的眼中，李景龙不过是一头羔羊，还肩负着为他运送军需物品的运输大队长职务。朱棣轻松地给诸位将领分配了军事任务，而经过前两次的战役，朱棣的军事才能和威望都得到了众人的承认。他们相信，只要跟着朱棣，就不用惧怕任何敌人。和以往一样，朱棣还询问了李景龙手下将领的名字。当得知李景龙军的先锋由一个叫平安的人担任时，他的部下惊奇地看到，这个朱棣那一贯冷静的面容上居然闪过了一丝惊慌的表情。应该说，李景龙在这次战役中还是做了几件正确的事情，挑选都督平安为先锋就是其中之一。平安对于朱棣而言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敌人，此人不但作战勇猛，而且他对付朱棣还有一个旁人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他曾经是朱棣的部下，并跟随作战多年，十分了解朱棣的用兵方法。平安了解朱棣，就如同朱棣了解李景龙一样，要和这样一个知道自己底细的人作战，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事情已经到了这地步，无论对手是谁，都必须打下去，打到底。这个朱棣带领他的军队向白沟河挺进。当他们到达预定地点时，李景龙已经和郭英、吴杰会师，正等待着他。这一次啊，朱棣看到的是比上次更多的士兵、马匹、营帐，按兵法所布，那是井井有条，人流来往不息，非常壮观。不壮观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次李景龙啊也准备拼老本了，他一共带来了60万人，号称百万，是一定要击败朱棣。但在朱棣的眼中，李景龙这只羊带领的60万人并不可怕，在他眼中真正的敌人只有平安。他特意的嘱咐助将，平安这小子原来曾经跟随我作战，十分了解我用兵的方法，别人都不用管，一定要先把他打败。其实根本不用朱棣嘱咐，因为在得知朱棣大军到来的消息后，平安已经开始了他的第一个出锋。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快点，快 点！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

夯土的部分都属于地基。考古工作者利用考古的手段把断岩清出来之后，就能清楚地看到一些房基的痕迹，这就说明这里曾是一个3000多年前商代的建筑基址。因此考古队认为这片地区比较重要，所以当时他们就同生产队说明了情况。与此同时，考古队又在冈地东南处开挖了6个探方，结果又发现了商代建筑基址。但由于这块地方紧邻殷墟宫殿区，因此发现房基后，大家认为十分正常，谁都不以为然。再加之天寒地冻，于是考古人员便将探方用土回填做好标记，以待来年再进行发掘。1976年春天，考古队正式开始了在小屯村高岗地上的发掘。考古人员在打破一个殷代灰坑后，下面露出了一个洞口。然而由于坑口较深，考古人员3次铲探都未到底，这让现场的所有考古人员极为着急。正当人们无奈之时，考古人员何保国突然就感觉到探杆往下沉了大约70厘米，后来又下去了几十厘米，终于探到了底，探铲随之拔了出来。对于这次拔铲，考古人员心里十分紧张。如果说拔出的铲里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话，就意味着这些日子大家的辛苦和期盼将随着拔出的空铲而沮丧地告一段落。当何保国小心翼翼地把探铲提上来的时候，满铲鲜红的漆皮顿时使现场的气氛活跃起来。这里是一座墓葬。眼光敏锐的考古工人何振荣师傅发现铲内有件东西，他一把抓过来，跑到水渠边上洗净，原来是一件玉坠。小小的一个玉坠使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但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在其后20多天的发掘中，这座20多平方米的墓葬竟然蕴藏着惊人的发现。在进一步的发掘中，大家发现这是一座奇怪的墓葬。墓葬共分为6层，每层都有器物出土，还有殉葬人和殉葬狗的遗骨。很快，在墓葬的东南角出现了一个大顶的耳朵，人们觉得墓主人不是那么简单。接着又出来了藕方仪、大圆鼎等重要的文物。很快进入棺室，棺内布满玉器和青铜器，考古人员无处下脚。在发掘这座墓葬之前，殷墟也发掘了许多包括王陵、大墓，但是都严重被盗。但是这座墓却没有被盗。最后清理的结果是，在这座长方形的数学土坑墓里，密密麻麻摆满了共1928件规格极高的青铜器、精美的玉器和工艺品等等，并且墓里的青铜器造型非常庄重奇特，已经成为了殷墟青铜器的代表。尤其是萧尊、大方鼎、三连岩、藕方仪等这些国家级的文物，不仅证实了这是一座商代王室成员的墓葬，而且也昭示了墓主人的身份。他究竟是谁呢？他究竟是怎样的地位，才能在死后享有如此高规格的墓葬？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在中国古代，鼎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所以鼎对于真正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来讲不能少，比如出土司母戊鼎的大墓，还有在商王国王的墓中也出有两个鼎出土。鼎绝对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然而，当人们从发现众多陪葬物品的惊喜和兴奋中慢慢平静下来的时候，忽然发现这座蕴藏着国宝级文物的大墓中却没有发现墓主人的遗骸，这使得考古人员心里不禁又平添了几分惊异。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墓主人的尸骨和棺木呢？奇怪的是，地位高的死者其骨骼都普遍保存不好，甚至全部腐烂，反倒是社会等级低的普通人，特别是直接埋入土中的几乎没有社会地位的成员，或者大墓中的殉葬人，其骨骼不仅常常保存完整，而且出土时色泽新鲜光亮。原来在发掘的时候，墓的底层发现大量的地下积水，而墓主人的棺木没有经过任何的防水防潮的处理，棺木浸泡在水线以下，经过3000年的时间，盛殓在棺内的墓主人遗骸已经腐朽，仅存一些棺材的残片，上面还依稀可见有反复刷上的红漆和锦帛包裹的痕迹。相反，在比底层高出许多的二层殉葬区，由于没有受到地下积水的影响，殉葬奴婢的尸骨却保存完好。从这一状况来看，已无法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和性别。那么，从墓内出土的文物中，是否能考证出墓主人的性别和身份呢？考古人员经过对发掘出的文物仔细考证，结果从众多青铜器的铭文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而这一线索和以前在殷墟发掘出的甲骨文中的一个记载又有着密切的联系。考古学家从196件带铭文的青铜器上发现，每一件青铜器上都写着一个人的名字，富豪。这一发现让考古专家非常兴奋，因为在这之前，考古文里面有大量的关于富豪的占卜这种文字。通过大量的比对，青铜器上的富豪和甲骨文中的富豪被确定为同一个人。那么富豪是谁呢？他又与商朝有着怎样的联系？殷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记录，也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被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档案库。目前已发现的大约有150000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生活的诸多方面。它不仅包括了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还涉及到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正因为如此，曾经以一片甲骨惊天下的甲骨文，又因与富豪墓中发现富豪的铭文相一致而又一次震惊世界。在现存的甲骨文献中，富豪的名字频频出现，仅在安阳殷墟出土的10000余片甲骨中，提及的就有200多次。那这个名为富豪的人是谁呢？考证的结果是，他是商王武丁的配偶，而且是法定配偶。但这并不是说他只是个裹足深宫、徒有美貌的宠妃，恰恰相反，他能征善战，是一位骁勇的女将军，武丁的大将都是在他的率领之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武丁时期的商朝频繁用兵，甲骨文卜辞上记载，富豪先后多次参加过对羌、吐、巴和夷等国开疆拓土的一系列战争。 富豪每次出征，统帅有成千上万的人马，是武丁时期一次征战率兵最多的将领，并且取得显赫战功。据郭沫若考证，甲骨文的一条古词上记录了一支13000多人的队伍征伐羌族的过程，而带兵的人正是富豪。而富豪还多次受命代替商人征集兵员，协助商王主持祭祀，并且常伴随武丁外出狩猎。能伴随君王左右的人，必定需要一定的地位、能力和影响。武丁是商王朝著名的一位君王，在他统治期间，商朝不断扩大，他也被称为商王朝的中兴之王。妇好是武丁的第三位王后，她十分聪明，也有着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智慧，她臂力过人。妇好墓中出土了2件铸有妇好铭文的青铜钺，浑厚威严，形之巨大，装饰神秘。其中一件青铜钺上还是有2只猛虎吞噬一个人头，这就是商王派他出征时授予的尚方宝剑，也是他拥有兵权的象征物。《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朝的开国君王成汤曾经亲自用钺指挥军队征伐昆吾，继而灭桀，取代夏朝，建立了商朝。商王命周文王昌为西伯时，也赐钺于他。可见钺在商朝已经不是一般的兵器，而是统帅权威的印信。所用的兵器为虎纹铜钺，重达9公斤。在中国古代，钺曾是军事统帅权和王权的象征，这足见富豪的地位和韬略，更可见他的骁勇和威猛。然而在刚刚结婚的时候，武丁对富豪领兵作战的能力还不是非常的了解。某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外敌入侵，派去征讨的将领久久不能解决问题，富豪便主动请缨，要求率兵前往助战。武丁对妻子的要求非常犹豫，考虑很久之后，还是通过占卜才决定让王后出征。没想到富豪一到前线，不仅调度指挥有方，而且身先士卒，很快就击败了入侵之敌，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从此武丁对富豪刮目相看，封富豪为商王朝的统帅，让他指挥作战。从此以后，富豪率领军队征讨作战，为商王朝开拓疆土立下了不朽战功。由于富豪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所以商王武丁经常令他主持祭祀。他通过主持祭祀参与朝中的政治活动，并成为了武丁埋藏在身边的一位女政治家。然而这位华夏历史上智勇双全的第一位女将军，却在33岁时英年早逝。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从殷墟发掘出的甲骨文中，人们对富豪因何去世的原因已经解读和猜测出了几种可能。在甲骨卜辞中有这样的记载，富豪要分娩不好，因此有人猜测他死于难产。不过通过甲骨文中其他的记载，更多的人则认为富豪可能是因战役而亡，或者说是战伤复发而逝。尽管众说纷纭，但今天看来，富豪因何而死也不再重要。然而有一个问题却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这样一个华夏历史上第一位智勇双全的女将军，重要的皇室成员， 为何在死后没有葬入殷墟王陵区，而是长眠于殷墟宫殿区内？据甲骨文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测，作为一个女人死后被埋在了宫殿区，可见其地位极高，也说明武丁对其的宠爱。也正是因为妇好墓建在了宫殿区，所以才躲过了历代盗墓者的挖掘。没有人会想到在宫殿区内会有一座这样的陵墓。深爱着妇好的武丁，在妇好死后仍深深地思念着他，即使把他埋在自己宫殿的旁边，他的思念也不足以深达幽冥。于是武丁在妇好墓之上建造了一座纪念性的建筑，古人称这座建筑为享堂。这种建筑的结构在我国历代都是最高级别的象征。武丁为纪念妻子而铸造的一个大型的祭祀场所，因此就被称作妇好享堂。妇好这位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在历史的长河中已化为泥土，长留于此。然而妇好墓中出土的众多文物，不仅彰显着殷墟文化的华彩与厚重，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绚丽瑰宝。由于生前深得武丁宠爱的缘故，伴随他埋入地下的仅青铜器就重达1.6吨，其中青铜容器200余件。在众多的青铜器里，有许多是酒器。大量酒器印证了商代是一个饮酒成风的朝代，与当时酿酒业的繁荣相呼应。殷商时代的用酒之多，饮酒之盛，令人叹为观止。人们在用酒祭神祭祖的同时，自己也陶醉在酒的浓郁熏染中。西周武王伐纣成功后，总结商王朝亡国原因时，即将酗酒列入其中。周人还写了酒告，告诫后人要以殷商过度饮酒为戒。在殷墟的考古发现也证明，商朝人爱酒之事不虚。绝大多数商族人身死之后，别的可以不随葬，酒具却是要带到阴间的。相对贫困的平民，哪怕是用一套象征性的名器也好。对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尤其是像富豪来说，随葬酒器的多少更是身份的标志。富豪的墓穴四壁平整，自上而下都填有略带小花点的红褐色土，填土经过分层，细致夯打，坚硬厚重，而每一件随葬品都合乎礼制，使人感到整个葬礼的隆重和严谨。墓坑的中部埋有殉人和殉狗的腰坑，还有大量的朱砂，而至于朱砂到底有什么作用，现在还无法判断。能够断定的是，祭祀的场面一定比今天更繁琐，更讲究礼仪。也正是由于妇好生前的作为，妇好死后，武丁下令把妇好也列入殷人经常祭祀的祖先行列，和殷先王向土、汤、盘庚一样享受隆重的祭祀。可以想象，祭拜或许在神秘的舞蹈和音乐里举行，祭祀的整个过程一定漫长凝重。香烟缭绕里，参加祭拜仪式的王、贵族和平民，个个衣冠齐整，肃穆庄重，随着号令进退跪拜。妇好躺在棺木里，祭祀者在祭坛前声诵读祭文，并把牛、酒以及当场杀死的奴隶、战俘等人牲作为祭品，奉献给享祭的神明和祖先。遥想当年，多情的武丁有众多的妻妾，却难舍妇好离世，不循皇家礼俗，厚葬妇好于宫殿之侧。 朝夕相视，心灵相应，生死相随。3200多年后的古印度安阳，诸王陵墓已颓，唯独淮河流域之殷墟宫殿遗址仍可瞻仰武丁用爱情为富豪打造的陵寝。这样的爱情故事怎能不叫人感动？ 曾经拥有的流沙，水汽心间勾勒模糊